科学发明， 科学发明， 英文生词， 英文生词， 宣传交流， 宣传交流， 欢迎光临， 欢迎光临， 真诚帮忙， 真诚帮忙， 刚才出门， 刚才出门， 非常匆忙， 非常匆忙， 非常坚强， 非常坚强， 中国青年， 中国青年， 珍藏八年， 珍藏八年， 八条金鱼， 八条金鱼， 优良丝绸， 优良丝绸。